面貌一新。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四十载，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四十年。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，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《改革开放四十周年》经典音乐回顾。 金猪来了， 金猪来了。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，瓶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。 哇，瓶顶的小金猪真可爱，金光闪闪。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。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，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The weather。 关注天气情况，受地面高气压控制，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，阳光明媚，气温上升较快，预计下午平原地区最高17度左右，天气温暖舒适，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。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，北转南风2级左右，最高气温17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5%。今天夜间晴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5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孩子内有孕热，外感风寒，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。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、发热、咳嗽有痰等症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，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。 FM 974， 就是喜欢听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 97.4兆赫， 974半点资讯。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，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，53913117。 中午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日前，2018中国大学音乐超级联赛大音课堂走进淮南师范学院，实力唱作人苏运莹作为分享嘉宾空降校园，以像她一样肆意生长为主题，与在场同学们畅谈在音乐寻梦过程中的经历和趣事，现场气氛十分热烈。在分享会现场，苏运莹分享了自己从进入音乐学院、参加选秀节目到正式出道做歌手，一路走来自己身上最大的成长和改变，还提到了不久前发布的创作专辑中的单曲《生活倒影》，单曲上线后好评如潮，点击量更是节节飙升。再来关注影视方面，昨天电影《又是一年三月三》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首映式。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献礼影片，该片用饱含深情的镜头语言表达了对广西这片土地的热爱。该片取景广西靖西，不仅展示了靖西风光纯美的原生态地理风貌，也展现了当地原住民质朴的生活。导演马惠雷介绍，片中还展示了壮族民族服饰、三月歌曲节等许多传统文化元素。最后再来关注，本周6晚10点，中国首档城市魅力创拍节目《快乐哆来咪》来到了被誉为人间天堂的杭州。因演绎《延禧攻略》魏璎珞一角被大众熟知的吴谨言作为本期的飞行嘉宾惊喜空降，加入刘维和小海的队伍。既有美景相伴，又有令妃娘娘的助攻，再加上首次与技术流小海合作，刘维能否在本期拿下9位的第一呢？周六揭晓答案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把偶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。搭乘时光机，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美丽。